与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 特首指选举制度漏洞，特区难自行处理，感谢中央解困。 瑞士公投通过禁公众地方蒙面，穆斯林团体强烈谴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你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的观众听众，你们早晨，我是萧乐文。现在呢就是跟大家讲下有关于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疫苗打完之后看到都有一些的情况是汇报出来的。好像在上个月26号起第一日打疫苗之后，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看到昨天就有第三宗接种疫苗之后有人死亡的个案，涉及一个71岁的男人。他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四日之后是死亡的。暂时有专家都说要再等解剖的资料才可以评估和疫苗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至于其实之前都有两宗的死亡和两宗要入深切治疗部的危殆个案，专家都说是排除了和疫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另外看到昨天政府都是宣布就除了之前的五个优先接种群组之外，再加多七个的群组都可以优先，今天起就可以预约打预约接下来会打科兴或者是 BioNTech 的疫苗。看到主要都是按一些职业去分的，好像餐饮业、注册的建筑工人、学校的教职员等等的。这个长城都可以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在电话旁边谈一下。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局长。讲一下先，你现在是不是说再有一些新增的优先群组可以今天起预约？有没有说即中心方面多了多少？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疫苗接种计划呢，我们都是逐步这样去展开。咁我哋2月26号先正式开始嘅，咁今日应该都系第12日啦。我哋首先嘅时候咧，我哋有即系五类嘅优先组别吓，咁嗰个都已经开始咗啦。我哋主要嚟讲咧，都系睇翻我哋喺疫苗接种嗰度咧，整个流程咧都系顺畅嘅。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个疫苗嘅供应咧，其实都系充足嘅。因为你睇到咧，而家我哋譬如科兴疫苗嚟咗香港咧，有100万剂。就伏必泰疫苗咧，而家嚟咗香港咧都有134万剂。咁呢个相比于全球其他地方嚟讲咧，我哋都係相对于比较幸运㗎啦，因为我哋个疫苗嘅供应，我哋起码喺现时我哋唔需要担心先。好啦，咁另外一样咧，就係喺全球嗰个疫症大流行之下咧，就接种疫苗咧，世卫都讲啦，呢个係一个好重要嘅措施嚟嘅。我都可以讲咧，呢个都係一个必然选择嚟嘅。因为要恢复正常生活咧，就走出呢个逆境咧，就接种疫苗呢个咧系始终都系需要嘅。咁所以咧喺咁嘅背景之下咧，我哋尽量都希望能够咧系将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咧就按情况按需要咧嚟去即系展开。咁我哋亦都睇到咁嘅情况咧，所以亦都睇到咧，我譬如同市民接触或者去到嗰啲中心嗰度去了解嘅时候咧，都发现。其實都有一啲嘅組別嘅人士咧，佢哋都係好希望能夠有機會接種嘅。咁所以尋日我哋就係提出咧，就係會再進一步擴大咧，就嗰個接種嘅優先組別。簡單嚟講咧，就會係增加咗咧係七個嘅即係類別。咁呢度總共咧係會增加咗130万人嘅。咁呢個類別嘅人士咧，佢哋個特色咧就係佢哋都係會係一啲比較。因為他們那個工作的緣故呢，都是一些比較高接觸或者是感染風險比較高一點的人士。包括呢就是餐飲業、街市、超市、便利店員工、速遞員這樣，這個大家明白啦。公共交通從業員、的士、巴士、小巴司機、就是鐵路、建築工人、物管的人員、學校教職員、旅遊業從業員。同埋咧，就係、我哋喺599 F 嗰度咧，就有一扎嗰啲表列處所啊。過去有陣時咧，都因為疫情嚴重嘅緣故咧，就要關閉。 咁譬如健身中心啊、美容院員工啊咁樣，咁所以呢七類嘅人士咧，而家都納入咗喺嗰個優先嘅組別裏邊。咁所以咧就相關嗰個嘅接種嘅預約咧，就今朝早九點鐘咧都係可以開始，就包括埋啊啲七組嘅人士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喺嗰個接種嘅即係地點途徑上咧，都增加咗嘅。因為我哋原先就係淨係科興疫苗喺度啦，咁我哋就有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而家就有八間嚟去運作。另外可以透過私家醫生同埋診所，咁嗰度差唔多有2000個診所嘅地點啦。咁復必泰疫苗嚟咗之後咧，因為佢嗰個嘅處理啊，佢要稀釋啊，同埋一個要抽五針出嚟咧，咁所以變咗我哋都係一定要喺啲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做嘅。咁我哋首先咧就聽日開始，就醫管局營運嘅七間疫苗接種中心咧就會開始運作。咁而喺16號，即係下個禮拜二咧，就會另外有多12間嘅疫苗接種中心係打呢個復必泰疫苗嘅，都會開始運作。咁呢12間嘅中心咧，嗰個預約咧都會喺今朝九點鐘係開始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咧我哋嗰個疫苗嘅供應咧，現時係充足嘅。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安排好咧，就接種嘅途徑就包括呢個疫苗接種中心。咁亦都係咧，係喺嗰個優先組別嗰度咧，盡量希望一啲咧係高風險、高接觸嘅人士咧，都可以能夠盡快接種。 頭先講到咧，即係譬如七個新增嘅接種群組啦，好多譬如講緊餐飲業啊，一啲學校教職員嗰啲，涉及佢哋嘅職業嘅呢啲，使唔使預約啊？或者去到現場都要有啲證明文件咧？譬如佢講到話街市職員咁啊，點樣證明咧？呢啲啊？ 哦，係，我哋其實咧就係、是、個預約嗰度咧。係需要有佢嗰個嘅個人嘅資料，咁佢要去登記啦。另外去到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其實出示就係佢嗰個身份嘅證明文件。咁如果有一啲咧，佢哋嗰個我相信絕大部分都得嘅。佢哋會有一啲嘅證件，無論係職員證又好，或者係佢哋所屬嘅公司咧發一個文件。而嗰個嘅嗰個信嘅範本咧，其實喺個網上邊咧，我哋個專題網站嗰度咧都可以揾到嘅。咁所以佢揸住呢個咧作為一個證明咧就可以嘅。咁我哋其實咧就都係希望就係一半就係大家都有呢啲證明文件啦，另一半都係其實大家都知道自己係呢個組別嘅，咁你咪去接種咯。咁我哋都係會即係因應個情況，咁我哋就盡量咁樣嚟去配合嘅。簡單嚟講，應該絕大部分咧佢哋都可以有嗰個證件或者係佢哋所屬嘅公司咧所出嘅一啲信件咁樣。 即係頭先，但我講話街市嗰啲又好似有啲難喎，係嘛？ 嗰啲係有啲難嘅。但係嗰啲我相信就佢哋自己提出嚟咧，咁我哋都會即係比較寬鬆啲咁樣去安排嘅。 頭先講到疫苗供應嗰度啦，科興就100萬劑啦，復必泰就134萬劑啦，即係夾埋200幾萬劑咁啊，除翻每人打兩劑，即係應該可以100幾萬人打嘅。咁但係而家話優先群組連埋呢七個優先接種群組咧，300幾萬人合資格喎，點解會夠呢條數點計啊？呢、這個 哦嗱咁樣嘅，因為咧呢、這個優先接種嘅組別個人數嗰度，咁加埋咧就有300幾萬啦。咁但係咧就你唔係一時間所有啲300幾萬人都出曬嚟打噶嘛。咁你都睇到咧就係嗰個亦都受我哋有嘅中心啊或者途徑啊，咁咧有個處理量嘅。咁所以咧我哋估計咧就係以我哋現時疫苗嘅供應咧係可以足夠處理得到嘅。同時間咧就因為嗰個疫苗嘅接種咧嗰個供應咧我哋科興同埋復必泰疫苗咧，我哋都係各預購咗750萬劑嘅。咁個供應商咧，亦都係會即係分批咁樣咧，係嚟到香港。咁所以跟住落嚟，譬如喺三月份咧，我預期咧都會有另一批嘅科興疫苗都會嚟到。咁我哋一直會繼續密切聯繫嘅。咁所以疫苗個供應嗰度，我覺得係應該都係充足嘅。 即係呢700萬唔好意思，呢七個群組加埋呢300幾萬人，有冇話預係打到幾時係可以完成曬？ 嗱，我哋咧其實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咧就即係。都是複雜的，所以安排上都是要比較細緻一些，但另一方面都要比較靈活一些，就你要看那個情況，所以我們都會看回譬如那個接種的進度啦，市民的反應是怎樣啦，我們那個處理那個流程如果越是順暢，可能每一天可以處理的量更加多， 咁我哋適時地咧有需要，我哋咪再擴闊嗰個組別啦、 嗯 啊、因為你最終目標咧都係覆蓋全港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係、是、遲早我哋其實都會開放曬俾所有嘅市民嘅。 嗯，我見而家話即係打咗100,000人左右啦，咁如果計翻之前嘅五個優先群組200多萬人，50,000即係大概可能係5%左右，會唔會多咗呢7個優先群組，反而令到之前最先優先嗰五個優先群組嘅人係打唔到嘅咧？會唔會係咁咧？而家先係打咗5%嘅人啫喎。 哦，因為咁樣，我哋而家喺譬如我哋開放預約嗰度咧，我哋都講緊到今個月尾嘅。咁誒，同埋咧，我哋喺個伏必泰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咧，就聽日就開7間啦。下個禮拜二開多12間，咁嗰度都有19間嘅。 嗯。 咁所以加埋咧，就係、是、嗰、那個量咧，係會增加咗嘅。 嗯， 咁就相信咧，就係嗰個預約嗰度咧，就應該都唔會有太大問題。 嗯、 只不過咧，就可能你話即係如果人多咁可能咧就排到嘅時間可能會後一啲咁樣咁解。嗱、另一方面咧，譬如話醫護人員咁，醫護人員咧，主要譬如你話醫管局啊、衛生署啊，同埋出面私營咁樣。咁我哋好多譬如公營部門都好多醫療人員嘅，咁、 嗯、 實質上譬如醫管局咧，佢哋都安排咧就係喺佢哋自己嘅醫院裏面都安排員工咧係譬如打科興疫苗， 嗯、 如果係伏必泰疫苗咧，咁佢哋都會喺翻佢哋自己嗰啲中心嗰度咧都會安排同事咧去接種嘅。 咁、 okay. 我哋呢幾日譬如試行運作嘅時候咧。就嗰、那個醫管局啊、衛生署嗰啲醫護人員咧，都有去接種。咁、 嗯、 另外有一啲咧，譬如有一啲團體嘅嗰個整安排，咁譬如我哋嗰、那個跨境嘅火車司機，咁、 嗯、 我哋都有聯絡相關嘅即係行業咧嗰啲團體，就方便佢哋，譬如一組一組咁樣去嚟個中心接種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有一個安排喺度嘅。 嗯，我想講下咧，而家即係打完疫苗之後咧，都有幾個嘅一啲嘅異常或者嚴重嘅事件啦。咁啊，見到尋日咧有第三個嘅接種之後有死亡嘅個案啦。咁啊，見到佢係話係打科興嘅，喺私人診所嗰度打嘅。咁、那個醫生亦都話佢事前咧係一切正常嘅。咁其實係咪都反映其實醫生見到佢正常，但係打完疫苗之後又出事，係咪？可能是跟疫苗有關係呢，或者一定是出在一個問題在一個醫生上，醫生是不是真的判斷到一個病人的病歷是不是適合打疫苗呢？ 我想這裡呢有幾方面的。第一呢就是市民對於那個有一些嚴重的個案或者甚至是死亡的個案表達關注呢，這個我們大家都明白的。 嗯。 而實際上我們都很重視呢就這些情況的。第二呢就是那個疫苗的接種呢，就有一啲佢哋預期嘅一啲即係副作用或者甚至嚴重嘅副作用咧，呢、這個咧都係知道嘅。咁無論係即係藥廠或者係我哋嘅專家等等咧，佢哋其實都係有呢一方面嗰、那個即係知道嘅。第三咧就係、是、我哋去即係一路接種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一啲情況咧，就係、是、會有一啲嘅嚴重嘅個案咧。本身咧，佢係曾經接種過疫苗嘅，因為你越係多人打咧，就你出現呢一個嚴重個案，咁佢係之前有打過疫苗咧，咁嗰個機會都係會增加咗嘅。咁所以最重要咧，其實就係每一個呢啲嚴重個案咧，都要睇下究竟佢同疫苗接種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呢一個咧就我哋喺嗰個機制上咧，專家委員會去睇臨床事件嘅評估咧。就正正就係做呢一個角色，咁、 嗯、 大家都睇到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專科嘅專家去審視每一個嘅個案，咁咧嚟去得出一個嘅結論嘅，咁、 嗯、 亦都係將嗰個嘅結論咧係同翻市民咧嚟去解釋同埋交代，咁、 嗯、 我覺得呢個咧我哋一定要清楚嘅。另一樣咧就係、是、我哋相信咧，當我哋去接種嘅時間長咗，譬如而家我哋都係即係第12日啫。我哋就會掌握翻究竟，譬如話有一啲某啲嘅病，佢哋嗰個背景嘅發病率究竟係幾高？咁嘅時候再比對下，究竟接種咗疫苗之後有冇一個特別異常增加咗嘅情況？譬如講我哋每一年香港就即係死亡嘅率，即係或者死亡個案比較多嘅疾病咧，第二位係肺炎。第三位是心臟有關的病，第四位呢是中風的病。咁所以呢啲本身嚟講咧，每一年咧，其實我哋都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 最重要就是说在这个背景的发病率的情况之下，接种了疫苗之后所出现的一些严重个案究竟跟接种疫苗有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咁我見到，譬如尋日專家委員會開會之後呢，亦都就翻嘅個每一個個案呢，佢亦都有講到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另外，譬如話尋日都有一個個案係因為啱通報咧，咁所以就委員會度咧就得悉，亦都初步去睇咗，但係咧就都要等，譬如話安排咗解剖啊等等多啲資料同數據之後咧，佢哋會再去有一啲嘅分析同埋結論。咁所以每一步咧，呢一個咧，我哋都係會咁樣好認真，我哋嘅專家亦都係用佢哋嗰個嘅專業咧嚟去做嗰個評估嘅。咁我希望就係即係我哋當然唔想見到任何一宗嘅呢啲嚴重嘅事故，但我哋都係即係客觀理性上咧，我哋都要睇翻究竟佢同疫苗接種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全球咧，而家個疫症大流行咧，你見到根本上世界每一個地方咧，都係接種緊疫苗嘅，都係接種緊呢個新冠嘅疫苗。咁譬如話你喺即係嗰個疫苗嘅接種全球嘅總數咧，根本上已經多過曬全球感染呢個新冠病毒嘅呢個病嘅人數嘅。 我想问咧，因为究竟而家有冇一个机制系去到咩情况下系会即系刹停去接种嘅咧？因为头先阿局长都会讲到话，即系会唔会比较翻而家一般即系可能接种咗同埋未接种人士嘅某一啲病嘅发病率咁？咁有冇话系高出咗几多少就系有个客观嘅标准咁就要刹停？因为之前都我见好多传媒都问啦，即系会唔会针对一啲嘅死亡数字啊，去到几多人接种咗之后系有死亡嘅个案，去到某一啲数咁就会刹停咧？咁都好似冇好完整咁解釋清楚嘅，我想知道有冇一啲清楚嘅機制，而家針對死亡數字啊，或者頭先局長所講嘅發病率啊呢一樣嘢咧。 嗱我哋逢係有呢啲需要通報嘅事故咧，或者異常嘅事件咧，咁都會經過專家委員會嗰個審視啦。咁我相信就係最重要係專家委員會睇咗呢啲嘅個案本身，佢去睇翻究竟。同疫苗接種有冇一個嘅即係關係，有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同時間就係話，當中會唔會衍生出一啲問題，係同嗰個接種本身咧係即係帶嚟咗嗰個風險係會大於個效益。如果出現咁嘅情況，當然佢哋亦都一定係會去建議對嗰個接種計劃咧係作出調整甚至係停啦。咁所以最終其實個判斷咧都係根據有嘅資料、證據、數據。去判定咧，究竟接種疫苗嘅效益係咪大過風險？ 即係話有一個嘅個案證實係直接有影響嘅，都會叫停，係咪咁？ 我應該咁講咧，就係話咧，其實一路去接種疫苗嘅時候，有呢啲嚴重嘅事故咧，咁樣同埋一啲異常嘅事件咧，就去審視同埋評估。咁跟住之後睇下咧，就係譬如你整體上嚟講，疫苗嘅接種咧嗰個效益是否係大於風險？咁就即係呢一樣嘢就係嗰個判斷嗰個嘅即係原則。咁具體係點樣做咧？呢個一定係要喺專家嗰個層面上咧，佢哋嚟去評估同埋就係作出嗰個建議嘅。 OK， 而家見到一啲專家都話咧，針對即係科興嗰只疫苗咧，就話藥廠嗰度都白紙黑字寫咗話，疫苗對於六十歲以上人士嘅臨床測試數據咧係不足嘅咁。咁見到有啲地方好似澳門咁樣啦，咁就話即係唔會開放俾長者預約嘅。咁亦都話會做曬啲一啲醫學評估先，即係醫生睇曬佢哋真係好適合做啦，先至會打嘅。嚟緊香港會唔會？即係因為而家我哋講數據啦，講科學啦，真係可能數據不足嘅時候，會做多一啲嘅保障長者咧，尤其是係。 OK， 呢一個我明白個關注嘅。第一咧就係嗰、那個即係科興疫苗咧嗰、那個即係説明咧，佢係講咧呢個係適用於十八歲同埋以上嘅人群嘅預防接種嘅。佢亦都講到咧嗰、那個臨床試驗嘅數據咧，就六十歲以上咧就係、是、會產生一個。即係接種疫苗會產生一定程度嘅中和抗體嘅，不過都講咧就係嗰、那個即係臨床數據咧嗰、那個即係比例下個數據嘅個數目就比較低，咁係有啲咁嘅情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唔係話咧就六十歲以上咧就唔可以打。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顧問專家委員會去審視過之後咧，亦都係睇到咧就係、是、嗰個嘅即係接種科興疫苗喺六十歲以上咧。嗰、那個效益係大於風險嘅。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我哋點解喺香港咧，我哋將即係六十歲以上咧，都係列入一個嘅即係優先接種嘅組別咧。呢、這個都係 聯合專家科學委員會嗰個嘅建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喺即係我哋過去一年嘅疫情裏面，特別第三波疫情咧，就長者嗰個感染嘅個案咧係多嘅，同埋死亡率係高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都係一個高風險嘅群組。咁呢個有別於譬如澳門或者係內地嗰個情況。 即我明佢係高風險群組嘅，但既然佢數據不足，又即疫苗又咁新，咁會唔會反而為咗保障長者，叫佢哋可能唔好打科興疫苗，住打 BioNTech 疫苗，即一樣有選擇㗎，即係長者都可以繼續打另一劑疫苗㗎，係咪可以咁？ 其實咧就你每一隻疫苗，譬如就算係伏必泰疫苗咁咧，咁亦都見到你喺全球其他地方接種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即係一啲嚴重嘅事故或者各樣嘢都出現，咁都引起咗大家關注嘅。最重要嚟講咧，就係話咧，我哋喺接種嘅時候咧，都有清楚講明咧，如果係有一啲未控制嘅嚴重慢性病患者啊，或者係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啲注意事項同埋有咩情況之下咧，係唔應該接種咧。喺個須知裏面其實係列明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係一樣啦。如果有任何嘅疑慮，咁諮詢醫生或者係醫管局，你去覆診嘅時候咧，就再問翻醫生，跟住之後咧先去接種咧，咁就係最穩妥嘅。 好啊，唔該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啱啱同佢哋傾過關於有關於疫苗接種啊，歡迎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昨晚被围封的尖沙咀华园大厦，朝早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500名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人員正在受限區域內進行執法行動，已經接受檢測的人士出示陰性檢測結果的證明之後，可以經指定出口離開。當局亦都派員到訪大廈內大約520戶，包括30多間賓館的大約180個房間，當中大約260戶包括大約100個賓館房間沒有人應門，部分是確診個案和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政府公布前日有8人接種新冠疫苗之後不適要送院，其中5人無需留院，2人經治療之後出院，1人留院觀察。呢八人包括6女、2男，年齡介乎45至76歲，在6間社區接種中心接種疫苗，6人接種科興疫苗，2人接種伏必泰疫苗，一名66歲女子在官涌體育館的中心接種疫苗之後，感到胸痛和心悸，要留院觀察。昨日大約有9900名市民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8間中心接種科興疫苗的整體接種率是72%。至今累計大約103800人已經接種疫苗，其中大約11700人接種了科興疫苗，大約2100名是接種伏必泰疫苗。一名男子涉嫌无牌驾驶同贩毒，在观塘被警方拘捕。那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昨晚在开源道被警员截停，发现他并没有有效的驾驶执照，私家车亦都未获发牌照。男子接受药物快速测试，结果呈阳性。警方在車入面檢獲2支鐵通、3包市值共大約33000元的懷疑冰毒、一些膠袋和一個電子榜，以涉嫌販毒、藏有攻擊性武器、無牌駕駛、藥後駕駛以及駕駛無牌和沒有第三者保險車輛，將那名男子拘捕。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頭先同大家講到咧，新增七個咧優先群組咧，可以喺今日起啦，係預約啊呢個嘅疫苗。咁呢七個群組咧，都係一啲高風險嘅感染者嚟嘅喎。咁啊，見到頭先講到好似餐飲業啊等等，咁啊，其實咧仲有就係話預防及疾病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599F 章入邊嘅一啲嘅處所嘅職員啊。咁呢啲咧之前都係一啲嘅處所啦，可能係被勒令咧係停業嘅，咁啊，好似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嘅員工咧等等嘅。不如我哋都请一位代表咧，同我哋倾下嚟紧咧，会唔会都会预约呢个嘅疫苗咧，或者叫啲员工去预约打疫苗咧咁？你好啊，电话旁边咧就有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早晨。 早晨，张文。 早晨，叶世雄，点睇而家？寻日就宣布咧，即系最新嗰个嘅做法咧，就系新增七个群组，咁啊，其中你哋应该都系包埋喺入边，呢个你哋点睇啊？ 其实就欢迎嘅，即系如果佢系可以俾我哋啲即係從業員優先嘅話，因為事實上咧就有部分嘅從業員佢哋都會選擇去打呢個疫苗啦。咁如果佢係喺嗰個即係次序上俾佢哋方便啲嘅，咁其實呢個都我相信選擇去打疫苗嘅同業咧都會歡迎呢個措施嘅。 嗯，但你自己預計嗰個反應會點樣咧？即係嗰個會唔會好著弱啊？大家即刻去打咁？ 我琴日問咗一啲，即係收到嘅消息咧，就做咗少少，即係去了解啦，自己去同啲個別嘅同業，咁就個得出嚟嘅反應就一半一半啦。嗱，有部分咧，佢本身就已經即係去登記咗要打噶啦，咁亦都有部分咧就話會觀望下先。咁所以其實就都係分咗一半一半嘅情況而家。 嗯，佢哋嘅考慮係咩咧？頭先你話有啲觀望嗰啲係。 我相信佢哋想睇翻嗰個打咗之後嗰啲反應啦，因為事實上最近都有幾個個案，咁政府就雖然佢話未必有因果關係啦，即係打完之後就有事嘅，咁但係就未正式有一個所謂嘅死因嘅報告啦，咁我估計有部分都。想睇埋呢啲個結果先 嗱，見到咧，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啦，如果職員打咗疫苗之後咧，可能啊會考慮就會放寬一啲定期嘅檢測要求，因為而家都話可能隔14日咧就要係做一次嘅強制檢測啊。咁佢就話考慮可能要可以隔長啲先再驗一次，或者咧甚至係免除咗一啲已經接種嘅人士咧係檢測呢個要求嘅。你點睇呢個講法？你估機會大唔大啊？ 嗱，呢個機會大唔大就我諗呢個唔係一個最大誘因嚟嘅，即係你我諗嗱決定咗打嘅人咧，佢基本上咧你有冇放寬佢都會打噶啦。決定觀望或者係你先打，甚至有啲決定唔打嘅，咁其實呢個你唔會去 trade off 到佢個選擇噶嘛。咁佢咪驗咯，驗唔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嘅，而家即係起碼對佢哋嘅選擇上嚟講。 但對於職員嚟講，唔會話即係而家，譬如兩個禮拜驗一次，會唔會對佢哋嘅工作啊，或者成件事都有啲困擾啊、麻煩？反而可能接種咗會方便啲，會唔會有啲咁嘅諗法咧？ 而家我哋都收翻去落樽驗嗰個都算方便嘅，就未至於話即係好難去攞到。咁但係咧就係、是、反而係之前咧就有啲唔同嘅行業嘅聲音就係話咧，嗰、那個檢測嘅結果比較遲先出到嚟。咁呢一點係之前大家一路都比較擔心嘅。咁但係其實而家佢要求你驗啊嘛，咁你驗咗檢測結果幾時出，就好似個責任唔喺嗰個從業員身上啦。咁呢點就令到佢哋唔會太憂慮。咁佢驗到就 OK 啦，反正。 即係佢隔14日驗，就算個結果遲咗出，唔係都要有陰性結果先可以翻工嘅咩？ 哦，唔係嘅，而家佢要求你每次就去驗啫嘛。但因為嗰個結果幾時出，唔係嗰個檢驗被檢驗者去控制噶嘛。 但係而家觀察到多唔多，即係可能驗咗都隔一輪先出到結果。 我哋個行業，我去問翻嘅情況就唔算耐嘅，通常都係三日。即平均三日到都有結果嘅。 各位咧，觀眾聽眾啊，頭先咧都講到，而家會新增七個嘅優先接種群組啊。頭先啱啱咧傾緊咧就係美容業嘅代表，咁其實仲有好多嘅，譬如餐飲業啦、食肆啊、街市啊、超市員工啊、外賣食品嘅速遞員啦、一啲交通工具嘅從業員，好似係的士、 巴士司機、鐵路車長等等的。如果你本身都會是做開這一行的呢，對於、現在說新增的七個的群組會不會都包括你們呢，會不會都有興趣打疫苗呢？歡迎你打來18723111,18723111,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的。繼續跟葉世雄講一下，剛才就講到說、即是說兩個星期驗一次，現在就、應該那個的、即群擾就不會很大的都。咁啊，見到咧，而家有啲工會就擔心啊，會唔會嚟緊啊，即係多咗呢一啲嘅新增嘅群組，可以快啲去接種嘅時候咧，會唔會出現可能啲上司啊要求啲下屬啊或者員工咧要啊，你不如接種咗疫苗你先翻工啦咁？你自己會唔會預期業界入邊都有呢啲咁嘅情況？ 我相信就會嘅，因為呢、這個政府呢個係一個優先嘅安排，並唔係一個強制安排啊嘛。咁、對啲即係啲經營嗰啲企業管理人嚟講咧，其實佢哋又冇乜，亦都冇乜動機或者誘因一定要個同事規定咗要打針先，食就打幾呢個疫苗先至翻工嘅。咁我琴日即係嘗試了解你個意願打疫苗意願大唔大嘅時候，都有了解過呢啲。我就睇暫時收唔到有啲企業管理層有呢種想法。 即係但係對佢哋嚟講，唔會即係啲員工可能會覺得。可能都有啲壓力，即係打咗可能一了百了啊，咁樣即係上司冇咁樣嘅要求嘅反應。 但我暫時就冇即係聞到有聽到有啲要求咧，因為事實上咧，我都想做少少資料嘅提供嘅。頭先你主持人開始嘅時候都提到，你而家優先嘅行業都係比較高危嘅。其實我哋個行業咧就暫時即係我就覺得算係。低危嘅，即係起碼你睇翻個科學啲睇個數字就係喺個疫情發生咁耐，其實我哋喺第二三四波甚至係零感染嘅，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好費解點解我哋會一路都帶咗落599F 而唔抽走，因為當初你疫情開始即係話去年初嘅時候，可能我哋未掌握到嗰、那個。即係呢個疫情嘅特性啊，咁就政府就覺得我哋個人與人接觸嗰個所謂社交距離好短，咁所以曾經開口直接講過話，我哋個美容業咧有一個高危嘅行業嚟嘅咁樣。咁而事實上個過去一年，你睇到個行業嗰個感染係，我相信係感染嘅行業嘅係最低嘅啦，個數字上。 O.K. 係喺第一波就有兩個，到而家就從來都冇啦。咁其實點解我哋會屬於高危呢？所以最初啲顧客都擔心嘅，或者啲僱主都擔心嘅，即係對個疫情大家唔掌握唔清楚嘅時候。咁但係到去到呢個階段，大家都睇到原來個行業我哋做嘅措施做得咁好嘅時候咧，其實個感染真係確係低嘅。咁所以變咗呢種壓力咧就細嘅，即係打咗疫苗之下可能唔敢嚟啊。或者對我哋嗰個有擔心嘅嗰個感染風險，咁呢個已經我哋消除咗啦。啲顧客其實一路都唔係對我哋咁擔心咯。 OK， 我同阿葉世雄傾到呢度啊。葉世雄就係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嚟嘅，講到而家有七個嘅新增接種群組，其中都包括咧係599F 章下面嘅一啲處所職員啦，即係其中美容業都係其中一類啦。咁嗱，繼續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疫苗。頭先講到一啲嘅新增嘅接種群組咧，如果都有你份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疫苗的方面，剛才就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講到有關於一些接種後一些異常個案，見到暫時就有一些人士是有死亡，也都有危殆的個案。除了昨天公布那個個案，見到專家都說因為時間倉促，就暫時未能夠判斷這一名70多歲的人士的死因。看回之前就說去到一些數字，3月6號下午4點，截至呢個日子咧，衛生署就接獲16宗非嚴重嘅異常事件，好似頭痛啊、疲倦等等。有45宗咧就係住院非預期，以及係嚴重異常事件。咁即係話，除咗死亡啦、危殆之外啦，仲有一啲嘅個案，好似頭暈啊、心悸啊、胸口不適等等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講下。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早晨。 早晨，咁多位主持。 早晨，好翻嚟。想問一下啦，頭先我講到話有啲除咗死亡個案啦、危殆個案之外咧，有幾十宗啊，45宗一啲住院非預期及嚴重異常事件。這個我想了解一下，其實委員會有冇都睇呢啲個案嘅？ 會啊，其實我哋都會審視每一個嘅個案嘅。咁就基本上睇翻佢同嗰個疫苗接種有冇一啲，譬如係。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啊，又或者係一啲我哋所謂係唔確定到嘅關係啊， 又或者根本上排除了完全冇关系。 嗯，但系讲到呢45宗非预期同严重嘅异常事件，即系占成个接种比率嚟讲咧，同或者整体嘅接种比率嚟讲咧，嗰、那个嘅算唔算高咧？其实呢一个45宗嚟讲， 嗱，其实唔算高嘅，因为好多咧，其实我哋都系讲紧系我哋所谓系一啲譬如接种时候咧，一啲譬如紧张嘅情绪啊，可能引致到一啲譬如心悸啊，或者一啲即系头晕啊嘅情况。咁好多时候咧，都好多医生都会稳阵起见咧，都会建议嗰个接种者咧系去入院去检查一下。 嗯。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嗰个我哋委员会咧，都会系睇翻呢一啲嘅情况，究竟系咪真系同嗰个疫苗接种有关系啦？又或者睇翻咧，究竟佢系咪真系真系需要入院啊？或者系嗰、那个譬如入咗院，佢可能几个钟就出院啊？即系我睇翻呢一啲嘅情况去决定佢同嗰个疫苗接种有冇一个即系关系啦。 OK， 依你所知而家系咪仲系40几宗？因为呢个系去到3月6号下昼嘅数啦。咁佢又包括非预期又严重啦。其实系咪全部都系咁严重咧？有40几宗嗰、那个程度啊？ 其 实 都系非大部分都系非严重嘅，即系大部分都系睇翻咧我哋。都是讲紧系，譬如真系有啲头晕啊，有啲系心悸啊嗰类嘅情况。咁、大部分其实都系唔需要一日嘅时间或者半日咧，就已经系真系出院。咁、我哋要睇翻，可能好多个案其实可能都系如果睇咗家庭医生或者系睇咗医生之后咧，其实都未必真系需要入院。 嗯，有冇揾到一啲共通点咧？其实呢一啲异常嘅个案入边，系咪好多都系同即系心冠病啊、心脏病有关系 嘅？唔系噶，其实大部分都系同一啲即系紧张心情啊，或者系接种咗之后嘅一啲自然反应嚟嘅，就同嗰个冠心病冇关。 嗯，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系全部都而家揾到嘅个案，全部都系同疫苗全部冇关系，系咪咁？ 我又唔可以咁讲，又唔可以话全部冇关系，因为始终你接种嘅时候都系紧张，咁我哋都要界定一下，可能因为个心情影响而导致到嗰、那个即系、就是、有一啲咁样嘅自然嘅反应。咁呢个你间接都同个疫苗有关系。 我想讲下咧，而家见到有五宗嘅严重啲嘅情况嘅个案啦，咁有死亡，亦都有危殆嘅事件啦。咁呢个整体嗰个嘅死亡率嚟讲咧，算唔算系高于即系接种咗科兴疫苗嘅整体嗰个死亡率咧？因为而家譬如三个喺香港出现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嘅死亡事故啦，嗰、那个数字我都想即系比较下整体嚟讲，算唔算高咧？呢个其实。 第一時間太短啦，我哋可能好難做一個比較。第二咧就係、基本上我哋暫時見到最低限度兩宗嚟講咧，有一個初步嘅解剖報告咧，都顯示咧同個疫苗接種係冇直接關係。咁我哋亦都等緊一啲比較詳細啲嘅病理學嘅化驗，同埋一啲可能講緊係化學上嘅化驗，咁嗰啲需要多啲時間。咁我哋要等翻最後嗰個報告先知道係個情況係點樣啦。不過暫時睇到咧，都係同嗰個疫苗接種咧係冇直接嘅關係。 但睇一啲整體嘅數據去比較啦，我見到尋日教授都話係可能唔可以咁短時間喎，因為而家接種咗即係10多日咁樣啫。咁其實要去到接種咗幾多日先至可以比較個數據即係入邊接種完之後引致嘅一啲死亡嘅率啊，或者一啲嘅病發啊，一啲異常個案嘅率啊去比較咧，去到幾時先可以真係攞啲數據去比咧？ 嗱，我諗好簡單啦，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譬如一個臨床測試第三期嘅比較咁樣。咁一個臨床第三期嘅臨床測試，可能都係需要譬如半年嘅時間嚇，咁你先睇嗰個數據。咁我相信要起碼都要幾個月嘅時間，你睇翻最低限度睇翻唔單止接種一劑，因為接種兩劑你先完成嗰個接種嗰個疫苗嗰個嘅程序。咁所以我諗最低限度要睇翻接種完之後兩劑，亦都睇翻接種完之後嘅一啲時間。咁所以起碼都要幾個月嘅時間，你先可以作為一個嘅比較。咁當然啦，我哋會係不停係監察住個情況，要睇翻其實嗰個整體嘅數字同嗰、那個我琴日都講過喺個基線嘅比較、因為個基線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對比嚟嘅，即係嗰個疾病本身嗰個嘅，譬如死亡啊，或者係 病發的基線。 嗯，但講到半年才可以拿這些數據和整體的數據比，可能很多人已經打了針了，那個風險來講，可能都如果有的話都仍然是落了去打針的人士身上了，半年會不會太遲？ 不是這樣說的，因為我剛才都講過，是我們其實每日都監視緊，每日都睇緊嗰個數據， 嗯， 就唔會話真係等到半年先去做一個比較， 嗯嗯， 咁，啊，我哋每個星期都會開會，每日都會去做嗰個監察，咁，嗯，所以唔需要擔心嘅，我哋係密切睇住嗰個情況。 嗯，見到專家委員會話，而家暫時見到嘅一啲嚴重個案都應該同疫苗冇一啲嘅直接關係咧，起碼譬如睇咗兩個死亡個案啦，兩個危殆個案都係同疫苗冇接種關冇直接嘅關係。其實所謂冇直接關係係咩意思咧？係咪嗰個人本身有一啲嘅長期病患嘅背景，咁就就算佢有事都可能係佢本身個健康出咗事就同個疫苗冇關係，即定係點樣咧？咩叫做冇直接關係咧？ 冇直接關係就係唔係因為譬如講緊個疫苗本身譬如個品質有問題，又或者嗰個疫苗誘發到一個譬如嚴重嘅過敏反應而導致到死亡，咁呢個就係一個直接嘅關係，即係一個例子嚇。咁如果你話病人本身有一啲長期病患，基本上可以咁講，就算佢接種或者唔接種咧，佢短期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身體嘅嚴重嘅問題出現， 嗯， 咁呢個就已經知道佢係同嗰個疫苗接種係冇直接嘅關係。 嗯，但雖然而家話即係可能一啲嘅個案同個疫苗係冇直接嘅關係啦，但如果都見到一啲出現嚴重副作用嘅人士，會唔會都睇佢哋啊？會唔會有啲共通點？例如係打同一個批次嘅疫苗，或者同一個中心打？我想問專家委員會會唔會都睇呢啲嘢嘅？ 會嘅，我哋都會睇同埋睇翻嗰個所謂一啲化驗，咁疫苗衛生署亦都要同嗰個疫苗本身會做一啲嘅抽樣嘅檢查啊。咁基本上我哋睇翻，其實同嗰個譬如講緊科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 BioNTech 嘅疫苗，其實都係同一個嘅批次嚟嘅，即係佢哋都係同一個嘅地點去。嗰、那個係攞嗰個疫苗，咁所以呢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 即係所以，但係同一個地點又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咁會唔會有需要都再密切審視啲，或甚至要叫停佢咁樣咧？ 唔會嘅，因為我哋睇翻其實嗰、那個疫苗接種中心係第一冇問題啦。 Okay. 第二佢哋攞嗰啲嘅疫苗其實都係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批次嚟、 嗯， 就算佢唔同接種嘅中心。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嘅問題。 Okay. 整體咧，譬如今次見到香港有一啲嘅死亡嘅個案，或者一啲危殆個案啦，睇完之後有冇啲咩警惕嘅作用咧，或者提醒一啲人士可能真係唔好打啦咁樣 咧？我哋都係咁樣講啦，講過好多次，都係我哋相信，如果有一啲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而佢本身嗰個疾病係未係控制得好嘅，譬如講個例子，佢本身。有病症，假設佢有仲係有心悸，有氣促，或者有其他嘅病徵嘅人士咧，我哋都會建議佢最好係揾咗自己嘅醫生或者家庭醫生去控制好自己嗰個疾病， 嗯， 咁然後跟住咧，即係或者調教好啲藥物啊，咁先正好去商量一下，睇下幾時去接種。其實你控制好你個病。遲一兩個月先去接種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亦都唔需要擔心話到時冇疫苗，唔會咁樣嘅情況出現。 嗯，另外一個講法咧，都想問一下孔凡麗啊，見到咧即係有啲專家亦都講到話，即係而家內地係咪唔建議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咧係打科興疫苗噶？係咪有啲咁嘅講法噶？其實 唔係唔建議，而係暫時佢係未推行到六十歲以上。 嗯 啊、我哋知道咧，係有啲消息都顯示咧，其實北京開始會推行到去一啲嘅即係六十歲以上嘅所謂健康嘅長者會開始接種。咁、 嗯、 我相信係因為嗰個嘅佢哋嗰個醫療嗰個嘅所謂嘅 policy 咧，佢哋嗰個政策上咧係針對翻係一啲比較後生或者係活躍啲嘅人士先接種嚇。咁、所以佢嗰、那個方向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啊。 但呢個 留意翻，即係佢哋真係冇，即係佢哋好長時間都係好少有，即係新冠嘅病人。咁、變咗咧，可能佢嗰個 approach 決定就係先打咗啲活躍嘅人士，先正同啲長者接觸啊。咁呢個係純粹同嗰、那個。 衛生嗰個嘅嗰個 policy 去係有關係的。 但同佢嗰個臨床數據有冇關係咧？因為成日都話有啲講法就話科興嗰個藥廠嗰度都寫明咗疫苗對60歲以上嘅人士嘅臨床測試數據係不足啊嘛。呢個係冇關係嘅。 嗱，我諗有幾樣嘢要睇翻啦。一就係、本身個疫苗嗰個嘅效用，其實佢亦都有同年長嘅長者係做測試，相對大嘅數字比較少啲。 係、 就是、第三期嘅臨床。嗰、那個嘅測試，咁、 嗯、 另外亦都睇翻咧，就係、是、佢本身，亦都係我哋即係香港嚟講啦，我哋見到其實第三波嗰個嘅疫情咧，其實好多都係喺老人院度爆發，或者係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咁、 嗯、 我哋知道咧，其實呢一班係高危人士，咁亦都係係一班需要早啲接種去保護佢哋嘅人士。咁、 okay, 嗯、我哋嗰、那個科學委員會衡量過之後咧。就覺得是第一科興疫苗是安全，亦都嗰個嘅利多於弊咧，係喺呢一班嘅高危嘅人士，所以咧就建議係喺長者或者係一啲長期病患係先接種。 但最後我想問咧，就係既然佢六十歲以上嘅人士嗰個數據咧係未必咁多啦，會唔會好似澳門咁咧，即係開放俾長者可以打嘅，但係都要一定要先係家庭醫生係評估過先咁，使唔使香港效法咧呢、這個？ 其實我哋嗰個步驟都一樣嘅，即係你登記嘅時候都會問清楚你有冇一啲即係控制得唔好嘅長病患啦、嗯。而去到接種中心咧，亦都有醫生同埋護士咧會再重新問呢個問題。咁所以就係嗰個接種者係需要比較主動啲去講翻呢個情況， okay, 嗯、 等嗰、那個醫生同埋護士咧係作出一個好嘅。即 係 建議俾你。 嗯，好，我同阿孔凡毅傾到呢度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孔凡毅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嚟嘅。 暖，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东方日报》报道，本港九日之内出现三宗科兴疫苗接种者死亡个案，昨日增加一名71岁老翁接种疫苗之后死亡，死者曾经在上个星期三到私家诊所接种科兴疫苗。据了解，死者是在九龙城一间私家诊所接种。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李卓广表示，昨日离世的71岁老翁在短时间之内离世，要有足够的资料才可以做评估。死者本身并没有特别大病历，多年前有甲状腺问题。据了解，他接种疫苗之后四日，在前晚睡觉之后昏迷不醒。昨日凌晨时分，他的妻子觉得有问题，召唤救护车送他入联合医院急症室抢救。医生怀疑死者当时是心脏病发，其后病情恶化，最终不治。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截至到二月底，全球有4400万人接种科兴疫苗，当中56人死亡，评估同疫苗无关。本港截至到前日，有91800人接种了科兴疫苗，3人死亡。粗略計算，死亡率是0.003%，比全球死亡率0.00013%高。被問到為何本港死亡率比較高，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回應說，這些個案未證實與疫苗相關，所以不會這樣計算和對比死亡率。至於疫苗開打之後，本港冠心病或者中風死亡率有沒有比基線高，他說目前接種時間太短，數據太少，不可以作任何比較。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昨日宣布擴大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群組，新增的7類人士包括餐飲業、建築工人、教師等等，涉及130万人，今朝9點開始可以在網上預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對於接種疫苗的異常個案設有監察機制，強調兩款疫苗都是經過專家評核。而陳肇始又說，下一批的科興疫苗將會在本月內到港。大公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限聚措施令到本港戲院去年起三度停業，停開163日。 UA 院線昨日宣布6間戲院全線結業，結束在香港36年的業務。市場傳出嘉禾橙天院線亦都計劃出售香港7間戲院的經營權。 有電影學者指 UA 停運將直接影響本地電影票房，希望有白武士接手。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有漏洞，感謝中央行使權力為香港解困。他表示，特区政府会从三方面配合中央决定，包括进行公众解说、修订本地法例，同时妥善安排未来十二个月的多场选举。报道话，可靠消息证实，政府初步计划在九月先举行选委会选举，到了十二月就再进行立法会选举。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透露，初步有大约200名公务员没有签署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形容政府对他们失了信心，会要求他们离开公务员团队。有公务员工会代表说，相关数字比预期少，说不少公务员因为不想签署声明而预先辞职，并没有计算在当局的数字。明報向27個政府部門查詢近三個月的辭職人數，衛生署最多人辭職有131個，佔整體編制大約是 1.9%， 其次是警隊和康文署。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講到，政府從開始審批疫苗已經惹來各界質疑是過於倉促，內地科興疫苗第三期研究數據未有依照慣例在醫學期刊刊登，竟然獲得豁免。專家委員會提交緊急使用建議報告，政府就即日之內極速批出許可，科興疫苗船即由北京運抵香港。政論話，有專家就講中，信錯政府的確會後悔莫及。《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社評話，鑑於科興疫苗對60歲以上人士的臨床測試數據不足，而本港三宗死亡個案都涉及長者，政府應該提供清晰指引，讓各年齡層的市民都可以選擇較適合自己的疫苗。社評說，伏必泰亦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副作用風險，長期病患者更加需要指引以作選擇。信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七個新的優先群組今日起可以預約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擴至本港大約一半人口。港府更加是要積極向內地和國際爭取打針可以便捷，甚至是逐步自行通關，向市民提供更多誘因。社評說，近日接連有長期病患人士打針之後出世，當局要增加支援和篩查，安撫民情，才能夠全方位加快施打進度。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本港院线龙头 UA 昨日宣布全线结业，并且已经启动清盘程序。受到修例风波和新型肺炎疫情双重冲击，本港经济陷入谷底，长期停业加上消费减少，娱乐消闲业的前景不容乐观。社评说，控疫仍然是本港当前的首务，政府必须切实做好疫情检测、追踪和疫苗接种工作，为复苏经济创造必要条件。大业主就应该提供适切宽减租金，和商户共度时间。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丽城花园。较早前九龙城回旋处近住码头涌道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咧大约系两分钟，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御港湾。重复多次啦。九龙城回旋处近住码头涌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主要影响到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御港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九龙货仓啦，比较车多。落翻去云照道嘅支路挤塞，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有条支路落翻去渣华道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选举办法的改变，多元性是不是还可以存在呢？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 廿几年、三十年香港的选举，一路来讲，民生的问题并不是选民最重要的选取议员的标准，分歧最大的其实一路都是政治。如果你说将那些东西全部都抹走的话，其实就没什么好选的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021年3月9日，政府扩大优先接种群组。 专家认为，55岁女子中风后离世与接种疫苗冇直接关系。 特首指选举制度漏洞，特区难自行处理，感谢中央解困。 瑞士公投通过禁公众地方蒙面，穆斯林团体强烈谴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返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啊。头先讲到咧，有关于新增七个嘅高风险人士咧，去属于呢个优先接种疫苗嘅群组啦。政府就话呢一批人咧新增嘅咧有大约130万人。咁佢哋今朝咧可以9点咧喺网上面嘅预约系统嗰度咧系接种疫苗啦，或者咧去私家医生嘅诊所嗰度咧去接种咧都可以嘅。不过私家医生诊所咧就净系得科兴疫苗嘅啫。继续咧听你哋嘅电话，电话咧就18723111，我哋会继续听你的电话噶，电话旁边有廖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生。 系，请讲。 咁咧就我就希望我得的士嘅，我就希望我好想打疫苗。 系。 咁但系政府咧就唔知未，仲未安排俾我哋的士司机打疫苗。 哦，今次七个优先接种群组系有包括你哋嘅、哦。 有啊，系嘛？ 系啊。 咁啊最好啦，因为我都想打，因为我哋啲属于都系高危啦，但系问题而家政府咧。就冇做呢樣嘢，就話應該，如果你打咗疫苗咧，就可以去呢個餐廳啊，即係卡拉 OK 又唔需要啊嗰啲安心出行啊成啊。如果你冇打疫苗咧，咁就唔俾去啦。因為點解？你好多隱形患者咧，咁你唔自己唔知有病啊嘛，咁你梗係唔會睇醫生啦。 嗯。 但係佢都有個驚啊，如果佢真係驗嘅時候咧，佢驗到係中咗啊，咁成家都害全家噶，成家都要驗噶喎。咁你供車供樓嘅時候，咁邊個咁樣去驗啊？唯有用呢個方法啦，你唔可以強制。咁啦，你去唔先啦，卡拉 OK 啊，餐厅酒楼啊，啊，咁你去嘅地方咧就去睇戏啊，咁你冇呢一个打针嘅疫苗嗰个证明咧，咁就唔准去啦，唔好意思啦，咁咁、okay. 大家先有个希望。如果唔系我哋即时升，即系嗰啲生意差到咧，差4-5成，咁你搞成年，咁你搞掂，仲有呢次政府亦都唔会帮我哋，因为俾嗰阵时俾300蚊司机，但系而家又冇俾到，咁、我哋点搞咧？我真的很想打疫苗啊！即系如果佢只要安排我哋优先添啊， 系 系嘛？ 而家就系优先 啦。大家有个有共识，真系打咗疫苗先帮到香港。但系而家去宣传嗰啲几个死咗嗰啲，我根本你叫呢啲专家大大声讲唔使惊，佢有个长期病患有病， 你借啲嘢打住佢就話死咗。喂，大佬啊，你有病都會死嘅，你唔打都會死噶啦。你打完佢只不過你借啲嘢啫嘛，你使乜驚啫？大 大聲 講唔使驚啊 ！OK， 哇，唔該曬阿廖生，佢話佢係的士司機嚟嘅，咁都想即係有得打疫苗咁啦。咁啊，而家個新增嘅七類人士入邊咧，有公共交通從業員嚟嘅，咁都係包括的士嘅從業員啦、小巴司機啦、鐵路車長啊等等嘅。咁啊，仲有謝先生喺電話旁邊喎，早晨。 啊，你好啊，主持人。 係，請講。 咁我就想反映一下咧，今次政府打呢個疫苗嘅政策咧，有啲粗疏啊，粗疏。 係。 因為嗱，因為我本人都係打咗第一批嘅。系里边嘅人士嚟嘅，嗱咁好似喺国内咁啦，打疫苗咧都会俾啲水你饮先嘅， 嗯， 即系派啲水俾你噶嘛，即系会咁但系你香港咧，我发现咧打疫苗咧乜都冇嘅，咁你话嗰啲长期病患者年纪大啲人士，有冇去讲下自己有冇病情啊之类啊咁样啊，俾你打咁啊，佢冇嘅，你去到咁佢哋咪坐喺度等，跟住播一套片俾你，播啲宣传声带俾你听。跟住你聽下聽，你唔聽就算啦，或者 咁啊？有啲醫護人員喺度可以俾你問嘅咩？ 你唔係你，如果你有需要係可以問，你有需要嘅話可以問，但係佢唔會主動話講解嗰個成因、個原因啊，或者你有冇隱疾啊之類咁樣嘅，就唔會關心你呢樣嘢嘅。咁咧就只有啲人喺度負責維持一啲秩序啊，即係播一啲聲帶俾你聽啊，你有咩病咩病啊，就冇處係好就唔好打啦之類咁樣啦。咁你知道去打嗰啲人。如果是老人家七老八十，佢都是已经是老翻转头噶啦，系咪先啊？佢唔会即系话去主动去听呢样嘢嘅，或者听得明呢样嘢嘅，或者佢话认为我都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或者血管病，但系我食紧药， 系 冇问题咁样，咁佢就唔会理会嘅，啲老人家系唔会理会嘅。咁你必须要有啲专业人士，例如医生喺 在场讲解俾佢听，或者系接触佢问清楚佢有冇病史，咁先同佢打，咁又比较负责啲。 即係頭先我講咪話有啲醫護人員在場，不過你就覺得佢哋唔係主動問啲接種人士， 唔係唔會主動詢問嗰啲年紀大嘅人士，因為我打咗第一批嘅啦。我去到個現場咧，即係話排隊，跟住幫佢登記，跟住就再等等坐喺度，坐喺等嗰時候就聽下嗰段聲帶講你有咩關於病情嗰啲嘢。 但整體個安排點咧？你自己覺得算唔算流暢嗰啲啊？ 好多咯。即系好似咁，你话我哋第一批打嘅，当嘅时候，我喺九龙湾嗰边打嘅，都排咗成个钟，入到里边。 O K， 咁跟住入到里边咧，就要坐大概差唔多半个钟先到你埋位去打。咁佢就话俾你听，跟住你即系里边架咗大概十零个啲帐篷咁啦吓，咁就一格一格嘅，咁就叫佢入去自己个帐篷打咁样啦。咁帐篷就多啦。但系咧就點樣等咁耐咧？當時我了解即係個情況，就問啲當時嗰啲在場啲職員啦，係嘛？佢話人手唔夠啊，因為你睇下得三四個人同佢拍針啫嘛。 哦， 即係真正嗰個得針嘅人得三四個。 OK， 好啊，唔該曬啊，謝生講到佢自己之前喺九龍灣嗰度即係打疫苗嗰個嘅情況啊。咁亦都咧頭先講到嗰七個嘅新增群組嗰度咧，都除咗講一啲嘅飲食業啊等等嗰啲嘅人士之外咧，其實都包括學校嘅教職員啊，都請一位代表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教協會長馮偉華，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馮偉華，都想問你講下即係教育界嚟講點睇今次新增嘅七個接種群組入邊係包括埋一啲教職員喎？你自己聽完之後第一個反應係點啊？ 就其實當然啦，你話如果有疫苗去即係做防疫咧，咁啊全港嘅市民都可以有呢個選擇同埋安排啦，好啦。咁但係即係教師優先咧，我哋都有時覺得係即係我哋有少少覺得應該其他群組更加需要嘅，即係喺過往學校嚟講咧，係由即係教師引起嘅啲傳播好似冇嘅，咁就學校做個防疫措施啦，同埋一路嗰、那個即係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執行呢個措施咧做得好好，咁可以講話守得好好。咁所以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咧，我覺得其他好需要的群組咧就應該優先。教師咧，其實好多教師個反應就話，未必即係覺得教師需要去搶先做呢、這個即係接種疫苗。當然有呢個選擇咧，佢哋其實都歡迎嘅。 但學校嘅影響大啊嘛，因為都見到啲學生都停學，即係停課啦，或者冇面授課啦，都好一段長時間啦。咁而家又即係用一個嘅定時去強檢啦。如果所有教職員就可以恢復翻半日嘅面授課啦。咁嚟緊再即係而家話可以係做埋一個嘅新增嘅接種疫苗嘅群組，你估啲老師會唔會即係為咗可以快啲可以恢復翻面授課而更加踴躍咁樣咧？你自己預計 就其實教師一路都係好 用盡方法去追趕翻啲教學進度咯。咁、當然即係面授課一定會好過網授課嘅，即係唔可以即係被取代。咁但係咧就即係因為教師都會覺得其實上一次話透過如果教師全體去檢驗定期檢驗就可以多啲人復課先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造成好大嘅分化同矛盾。咁如果今次我哋又擔心。即係會唔會咧？又係學校會用方法啊，或者有啲其他渠道咧？教育局唔知點樣去令到啲學校需要逼啲老師全部去接種疫苗咧？咁，因為接種疫苗係自願嘅，咁呢個咧就一定係個人會諗一諗佢自己嘅風險承受到幾多，同埋佢哋即係好多考量，咁先至去做，咁就唔適宜真係用一啲方法去逼啲老師去接種咯。當然防疫大家都有責任。而過往學校守得好好咧，我覺得即係如果做嘅時候，其實快啲推廣埋學生去接種。但係學生當然咧，而家未有適當嘅疫苗，呢個都係一個困難嘅地方嚟嘅。咁我哋覺得即係最緊要唔好即係用一個間接方法逼咗啲老師，你全部都要接種疫苗，咁你先俾復課咁。我哋覺得個條件唔係咁嘅，而係覺得條件適合就復課，未得嘅就唔係即係草率復課。就唔係用呢個做一個交換條件，呢個就一個即係其實完全錯咗嘅思維咯。 有冇一啲喺學界入邊或者校長界入邊有啲類似嘅聲音咧？即係都想可能如果我俾到所有教職員係打曬疫苗啦，咁可唔可以即係復課，甚至係唔止半日嘅？有冇一啲咁嘅聲音㗎？其實 就其實一定有啲嘅，但係其實係為數我哋即係接觸到嘅都係少。佢哋都覺得呢個係全港嘅一個抗疫嘅一個政策。即係若果條件啱就復課，而嗰啲條件就唔應該擺喺即係老師有冇做檢查啊，老師有冇打疫苗，因為呢個其實係另一樣嘢嚟。我哋講緊係嗰個安全係咪真係防疫嗰個需要？即係如果有需要就唔可以復課住，但係如果安全啲，如果覺得受控先至復課，呢個應該係咁樣嘅思維，就唔係擺個條件落啲老師嗰度。你住咗查，你即係做咗疫苗先啦，你係即係檢測咗先啦，咁先俾你復課。我覺得呢個係冇可能係考慮呢一點為復課定係唔復課嗰個考量咯。 我見到食衞局局長陳肇始都話，如果即係啲職員打疫苗啦，咁可以考慮放寬定期檢測，因為而家譬如唔同處所啦，或者舉個例，教師都係要定期做一啲嘅檢測啦。如果佢要半日面授課嘅話，咁就可以隔長啲先驗，咁亦都話或者可以免除一啲已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咧檢測個要求。你點睇呢一個咧？對於即係譬如教師嚟講，會唔會都方便咗？而家可能即係兩個禮拜檢測一次，可能都真係對於工作上啊、生活上有啲冇咁方便咁， 就同意嘅，因為你如果係即係打咗疫苗嘅話咧，佢嗰個保障理論上應該高啲啦。咁若果用呢個去即係提點，可以嘅，但係千祈就唔好逼啲老師，因為上一次其實好多中小學都冇去做呢個全校檢測嘅啲老師，個原因就係佢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實際係真係去。防疫嗰個一個措施，反而真係好似係一個協助啲老師去做一啲嘢咁。咁今次如果你話係即係疫苗咧，就同檢測唔同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考慮。我最緊要就係俾老師一個選擇咯。 剛才馮偉華好多時候都講話，即係老師有選擇啊。咁其實之前講緊唔係講疫苗，而家講緊即係定期要做檢測，然後可以恢復半日面授課。有冇啲老師真係係即係所謂強迫或者被要求去做呢樣嘢咧？ 其實有個別學校都有嘅，咁因為佢哋其實根本就係覺得佢哋覺得嗰個檢測本身，如果淨係檢測老師檢學嘅同學有冇，或者其他嘅配套都冇嘅時候咧，實際嗰個防疫嗰個作用未必真係好大，咁所以佢哋未必選擇啦，想話即係每兩個禮拜都要做，咁但係咧就有啲學校個別啦，因為想急於復課咧，佢哋都會咁樣去即係逼啲老師去做。咁呢個為數唔多嘅，咁但係都有呢啲個案咯。 之前話即係教育局喺二月尾嗰陣話有400多間學校申請咗可以想即係半日復翻課啦，咁即係就要教職員就要做一啲定期檢測咁啦。以你所知呢個數字有冇再新啲啊？即係再多啲啊？即係隔咗呢兩個禮拜之後， 就我冇聽到再多啲而佢裏面大部分係補習社啊。 咁同埋係幼稚園啦。咁幼稚園嗰個原因就比較複雜啲嘅，因為佢哋即係停咗課冇面授課嘅時候咧， okay. 有啲有家長係唔交學費嘅，咁所以佢哋嗰個困難係大到好緊要，咁所以呢個情況又係特殊一啲啦。 OK， 好啊，同阿馮偉華傾到呢度啊，馮偉華咧就係教協會長，同我哋講到教育界咧，即係佢嘅代表啦，點樣睇今次呢個新增一啲群組可以係接種嘅優先接種疫苗嘅。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李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张生啊， 系你好。 咁其实你俾翻嗰啲足够时间我，譬如人哋一分钟俾翻一分钟，我讲咗三点嘅啫。第一，我觉得冯伟华博士咧，我觉得有啲歪理嚟嘅。 嗯。 咁我哋不如学外国英国咁样咧，复课医生嗰啲先生都要打针啦，系咪先？啲歪理嚟，俾翻多啲时间观众讲嘢仲好啦。譬如你觉得国产唔啱嘅，咁咪俾佢打伏必泰咯，啊 BioNTech 咯，系咪？嗱，我想讲翻正题。个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我自己是第一批打大陸的疫苗的，26號繼續去接種，我發覺我就沒問題，而且我之前我從來以前都不打那些流感疫苗的，因為聽到專家說我去打，即是早幾個月去打，打完之後跟今次比較，上次我打完那個流感疫苗還有少少痛，還有那晚很睡， 是 今次是完全完全沒問題，所以我就沒問題的。那另一個問題，我可不可以當局招一些人去 做實驗，我想知道如果打完第二針之後，咁你抽我啲血出嚟 check 我有冇抗體？咁如果冇抗體嘅，公布出嚟數字咯，話國產呢只唔得咯，話你嘅 Beyond 嘅最好咯，係咪啊？咁我想問一問呢樣嘢。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咧今日你艾芬松教授咧解釋得好好，因為好多人傳俾我話，點解大陸啊唔叫啲人60歲唔好打啊？咁我都解釋唔到。後尾原來根本人哋因為國內咧行一個制度係根據公。个 tray 啊，根据嗰个行业去做嘅，譬如接触多人多嘅病毒多嘅，佢就优先打，因为生产唔切啊，佢就要送俾外国做一个公共嘅个 product。 嗯， 即系我想讲就系咁讲。 好，唔该晒李生。咁啊，头先讲紧应该孔凡丽教授佢个讲法嚟嘅。另外，再谭先生喺电话旁边，喂，早晨。 系啊系啊，我头先因为听到教协会长嗰、那个即系分享咧，个人有少少即系 好啊，请讲。 其实几唔开心嘅，其实。 嗯。 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將教師打疫苗呢樣嘢咧，就放諸好似政治安排。我相信其實教師本身咧都希望保護自己。嗱、當然我認同一樣嘢嘅，認同就唔可以強迫教師去打。 嗯。 但頭先講到話教師唔應該擺喺優先群組裏面，應該讓俾其他人咧，我唔係好明點解佢會咁講。 嗯。 同埋我覺得教協好多時佢出嚟講嘅嘢咧。我唔明白佢有冇問過我哋嘅即係老師啊？ 哦，你係老師嚟嘅， 其實 手頭 基本上我係一個退休校長嚟。 O、okay, K， 我有少少好唔開心就係點解好多時佢將我哋好多老師嘅話問過我哋老師，將我哋好啲老師嘅意見咧，就擺上去作為佢哋教協去同其他即係政治去。即总之，而家我觉得教协系成为咗一个政治嘅团体。 嗯。 我觉得佢未能够代表我哋一众嘅老师咯。 OK， 好啊，唔该晒阿谭生，佢话佢系一位退休校长嚟嘅，咁头先都讲到有关于优先接种方面啦，佢嘅睇法啦。转头翻嚟继续听你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扩大优先接种群组，涵盖餐饮业人士同埋学校教职员等七类人士。今日上昼九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預約接種的新增優先群組人士需要提供公司發出的證明，至於街市從業員等較難有證明的人士，當局會寬鬆處理。他強調，本港疫苗供應充足，新一批科興疫苗亦都預計在今個月內到港，希望高風險人士盡快打針。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接種疫苗之後有預期的嚴重副作用是藥廠和專家的意料之內，

琴日呢就截到下午5点嗰阵，我哋就收到13个嘅查询同埋有1个嘅投诉嘅。咁就我諗今日可能我哋会再可能会收多啲啦，因为我諗消费者开始就即係接收到呢个信息之后呢，都会諗下如果我自己係换咗一啲嘅飞啦，又或者係之前係预缴式消费係作成为咗佢一啲会籍啊等等，咁有冇机会去做出一啲索偿呢？咁我諗呢查询同埋投诉嗰方面都会比较多啲㗎啦。 及金額多唔多咧？暫時聽到啲投訴， 暫時就唔多嘅，因為始終呢一方面嘅消費咧，就唔會話一啲係高額嘅消費，可能係幾百蚊啊，又或者係有啲人係換咗一扎飛咁樣，可能係因為舊年嘅情況底下，因為成個疫情大家都冇乜點去戲院睇戲啦，咁所以未必用到，咁所以我哋咧就會預計到會係個量可能會多啲，但係咧每一個涉及嘅金額咧，都應該唔係好多，應該係幾百蚊到，至到頂曬窿1000蚊咁上下嘅一個消費嘅金額。 嗱而家就話呢間戲院咧就已經係啟動個清盤程序啦。咁即係咪話消費者都索償唔到噶啦？基本上。 其實咧，而家消費者最緊要係做兩樣嘢啦。第一，去揾翻佢以前嗰個消費嗰個嘅我哋叫證據啦嚇，啲單據啊等等。咁咧就如果佢係用信用卡消費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去填下試下咧，就透過信用卡嗰個嘅退款機制咧，就去申請翻睇下可唔可以退到款。咁不過咧，就當然究竟退唔退到款咧，同埋點樣去評估成件事咧，都會好視乎每一個個案嘅情況同埋信用卡公司佢哋嗰個嘅政策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一個係一個比較快啲嘅方法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追討翻自己經濟上邊嗰個損失。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咧都可以要留意翻下咧，其實好快咧就係會有一個臨時清盤嘅程序咧就會啟動噶啦。咁而法庭咧都會委任一啲叫臨時清盤人啦嚇，咁啊處理有關於索償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去到嗰陣時咧，就破產管理處下面咧就有啲索償嘅表格咧，就消費者咧可以將所有嘅自己嗰個嘅單據啦，就去提交翻呢一個破產管理處同埋啲臨時清盤人，等佢哋去檢視翻每一個嘅情況，可唔可以咧到真係清盤嗰陣時可以有機會可以攞到翻少少錢啦。不過咧呢一個程序咧可能就需要多啲時間啦。咁亦都係要消費者要留意翻下咧，即係千祈唔好抱一個好高嘅期望。個原因咧就喺呢啲情況咧，消費者係一個叫冇抵押嘅債權人啦。咁所以咧就未必有機會咧就係可以攞得翻去金錢上嘅損失。就算攞到嘅話咧，因為咧佢都係要相互結業啦。咁佢嗰啲資產如果係買咗之後咧，又或者係清咗盤之後咧，都係要還翻啲錢咧，俾一啲優先嘅債權人啊。就譬如話係佢哋個自己嘅員工啦，俾翻出翻糧啦，政府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欠債等等。咁然後咧有啲餘額嗰陣時咧，先可以攞到呢一方面嘅賠償嘅。不過唔代表唔做，因為始終你可能有一個希望可以自己攞翻到一啲錢啊嘛。 對於今次即係電影業又結業啦，各位聽眾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對於呢一間影院個情況咧，或者你本身會唔會都係啲受影響嘅員工啊？或者你識一啲受影響嘅員工，都歡迎你打嚟嘅。點睇呢個電影嘅行業而家出現有一啲戲院咁嘅情況？另外都想問一下黃鳳賢啦，今次消委會就住而家呢個已經清盤申請清盤嘅個案咧，都有冇主動去聯絡佢哋或者一啲過渡安排啊嗰啲咁啊？ 其實佢都，因為佢之前冇知會我哋啦，咁當然好多時呢一啲嘅商户佢哋去結業嗰陣時咧，都唔會知會我哋，我哋好多時都係透過傳媒得出嘅情況。咁但係咧，我哋都會睇到咧，佢都係根據翻個法律程序咧，就開始去做翻佢個清盤嗰個嘅行動啦。咁但係咧，有一啲情景反而喺呢一度，我想透過大氣電波去講翻俾消費者聽，因為可能消費者咧喺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之下咧，攞咗一啲戲飛，咁究竟自己可唔可以透過呢個清盤程序嗰度試下去攞翻啲錢咧？咁譬如話，我哋會睇到咧，有好多嘅保險公司啦嚇，佢哋可能咧就參加咗佢哋一個保險嘅計劃之後，咁啊每日行咗幾多個里數，咁因為健康啲啦，咁啊可以換啲飛啦。咁究竟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又換唔換到㗎？又或者我係透過信用卡公司，有時我已經儲咗好多分，跟住就換咗啲戲飛，咁我又可唔可以試去清盤嗰陣時去申請咧？咁其實咧佢哋。喺個消費者嘅權益嚟講咧，我哋都建議咧你去咁樣做嘅，因為咧其實當你換咗嗰啲飛之後咧，其實你係有一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就係去享用呢一方面相關嗰個嘅服務嘅。咁但係若果唔得嗰陣時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個債權人啦。咁你都可以嘗試去做呢樣嘢。不過咧，因為始終申請需時啦，又或者花你自己嘅時間啦， 如果銀碼唔係好大嘅話咧，根據你過往經驗咧，消費者都可能真係算啦，咁啊懶得去申請嘅，係啦。咁但係若果譬如以前我哋喺健身嗰啲情況，嗰、那個銀碼係比較大啲嘅話咧、都會睇到咧有唔少消費者會申請呢、這、一個作為一個冇抵押嘅債權人，希望有機會攞翻到啲錢咯。 嗯，我見今次咧有啲報道就話 MCL 院線即係另一間嘅啦，就話接收咗原本UA 營運喺一個商場嘅戲院，咁亦都曾經承諾咧會兑現 UA 發出嗰啲現金券啊，咁但係就話喺 UA 宣布結業之後咧，呢間 MCL 嘅戲院咧就話唔再接受呢一啲現金券喎，呢個做法有冇啲咩問題㗎？其實？ 呢度我哋都有留意到，但系咧，因为我哋都要去睇翻嗰个，因为我啱啱先收到呢一方面嗰个嘅投诉，我哋唯一嘅个案就系呢一啲咁嘅投诉啦。咁就系另外一间就系冇唔愿意去履行佢当年嗰、即系当时嗰个承诺。咁但系因为咧里面咧都系涉及到一啲魔鬼细节，要睇翻个条款嗰阵时系点样去讲法咧，先至可以判断到究竟佢唔履行呢个承诺系一个合系可以可行嘅，即系佢可以咁样做啊，定系唔应该咁做，佢应该要继续去兑现嗰个承诺，咁所以喺呢度我哋而家都在跟进紧嘅。 嗯，黄凤仁都想问一下啦，有冇预期喺疫情之下嚟紧，可能有啲商铺都会即系结业咁，即系由于关于呢一啲咁嘅现金券啊、预售券嘅投诉，会唔会都上升？有冇啲咁嘅预期？ 其实我哋一直以嚟咧，对于呢啲预缴式消费啦吓，我哋都叫消费者要非常之小心嘅。咁当然系经济个环境好嗰阵时，咁大家都觉得我买多啲就会抵啲啦吓，亦都系嗰啲销售嘅策略咧，亦都系非常之吸引嘅。但系到而家即系譬如话经济唔好嗰阵时，可能有机会有唔同嘅商户因应唔同嘅情况结业嘅话咧，其实到时咧叫消费者嘅损失咧就会系落喺佢哋嘅身上。所以我哋永远都系提翻消费者咧，就算你谂住预缴式消费嘅话咧，都系。小額試下，咁如果萬一出事嗰陣時，就唔會咁大嘅問題出現咗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霞，黃鳳霞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嚟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喺科學以及醫學上，松果體係充滿神秘色彩嘅腦裏邊嘅器官，體積好細，呈現紅灰色，佢嘅大小。近似青豆，位于人脑的中心位置，形状好像一个松果。如果从解剖角度来看，松果体是位于第三脑室的下方，左右第四脑室的中间，脑下垂体的上方以及下视丘的下方。 在生理层次，人类在1960年代得知松果体分泌睡眠荷尔蒙，称为褪黑激素，调节人体的生理时钟。在灵性层次，哲学家笛卡尔将松果体称为灵魂之座，认为它是物质以及灵性世界之间的桥梁。但是这个具备惊人力量的器官，现代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让它变弱和钙化。 松果体又叫做第三眼，一来因为它是对光很敏感的器官，二来因为它的组成物质是直，而直是水晶的主要成分，人类眼球相当于镜头部分，叫做水晶体，因此眼球可以说是由水晶亦都是由直所构成，难怪由直所构成的松果体可以感受肉眼看不到的事物，会被称为第三眼。 松果体一旦被醒觉或者活化，大家就能够提升创造力、注意力、直觉力、洞察力、超感应能力，创造出健康的身体和喜悦的人生。 而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这本书的作者松久正，正是一位海豚的医师，日本镰仓海豚医师诊所的所长，但他又是松果体觉醒医学的创始人，为大家揭开长期被忽视的松果体秘密。原来它是我们脑里面的一粒钻石，有着神奇的力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果体的奇迹》，觉醒内在潜能，改写人生与身体的剧本，作者松久正，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王正贤。 C 三啦喂 ，C 三定 C 咪啊？人人广播系电台节目嚟、啊， 今集讲服装指导啊嘛。电影里边每一件衫都系好多人嘅心血嚟噶。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土炮电影人。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二十四气节的惊蛰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惊的意思就是昆虫在冬天不饮不食，进行了冬眠的状态。惊蛰就是他们起身的时候了。到底惊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什么影响呢？这个星期的维基百货会告诉你知。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一点钟，那些年将维基。 清晨爽利有健康，多做运动身体好，可以降低患上癌症的风险。 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都发表了运动和预防癌症的相关最新的科研。最少有大约是12至13种的癌症，如果你有恒常运动的习惯，绝对可以帮你预防的。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全线六间戏院结业的 UA 院线，他在个声明那里都讲到由于疫情和长期的经营压力，所以就要宣布全线结业。其实看回过去一段时间，即是一些电影院都因为疫情的原因有一些的勒令停业的情况，见到就说在2020年3月去到刚刚今年2月其实都停了成160几日的了。所以现在都见到有戏院有些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啲結業嘅情況。請一位咧嘉賓喺我哋電話旁邊咧一齊傾下，有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洪祖星。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洪生啊，都想問一下啦，今次點睇？今次 UA 院線六間全線結業啊，對於成個電影業嚟講，嗰個影響係咩 啊？係啊，你我哋電影界都覺得好驚奇嘅，對 UA 退出嗰個戲院行業。UA 是其实真的是香港的龙头之龙头戏院来的，它引进了很多新的科技入到戏院这方面的。IMAX 都是它引进入来，迷你戏院最早的都是它引进入来的。咁樣而家呢度嚟緊佢 UA 佢六間戲院，佢有一共有三十個嘅幕喺度嘅，三十個嘅幕。咁樣呢度嚟緊停業咧，對香港電影界可能可以特別對發行影片咧影響個相當大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啲電影咧拍片嘅全部係靠戲院去發行，戲院做出收入嘅嚟收錢噶嘛。咁樣呢 UA 突然間停咗三層嘅幕冇做，就搞埋佢嗰啲戲院啲全部係最靚嘅商場啊咁樣入邊嘅。咁樣我諗呢次對戲院佢哋戲院同埋對香港嘅電影製作呢度有一定影響喺度咯。 但以你了解有冇話即係啲從業員啊，即係嗰啲戲院嘅從業員嗰個影響係點咧？有幾多人受影響咧？呢、這個有？ 佢而家 UA 嗰邊咧，佢一共有100几个員工嘅。一百幾個員工咧，佢啲老細都雖然係 UA 結業呢，但係佢對員工對佢哋好建議多好照顧嘅嚇。佢哋除咗照勞工處嘅所有啲。去做呢，佢仲特別發一份嗰、那個津貼俾所有啲好記嘅。但係雖然發一筆俾好記，但係好記都會失業咯。呢啲都係幾慘嘅。不過我希望咧，雖然 UA 退出呢、這個院線，但係 UA 手上嗰三十個項目咧，佢應計我希望香港有第二個財團咧，而家做緊嘅啲影線嘅財政咧，可能有機會去同而家嘅業主傾接翻嚟繼續經營，但係經營梗係唔會用 UA 嘅名義啦，梗係經營到另外簽咗合約入去嘅而家嘅影線入去啦。我希望屈搞嘅將來呢三十個項目咧，可以重新咧，就喺香港 院線裏面出現咯，咁樣。 三十個項目即係三十套戲，係咪咁嘅意思？ 唔係，我唔係三十個嗰、那個攝銀幕啊。 銀幕 ，OK， 明白。 銀幕，佢要喺六間戲院，但係佢六間要三十個銀幕喺度嘅。 其實之前除咗 UA 呢六間之外咧，係咪喺疫情期間都見到有啲唔同嘅戲院，即係可能相對細啲嘅咧，都有結業嘅情況。 暫時未見，但係我驚住接落嚟嗰啲細戲院咧。唔係成條院線嘅，一間半間嘅，有時手上一兩間嘅，你有機會結業嘅，有呢個可能性嘅。 見到而家譬如經營一個戲院啦，之前有一段時間都停咗，要勒令停業啦。其實佢哋最大開支係咪啲租啊、人工啊，定係邊一樣嘢咧？而家即係要戲院繼續經營落去嘅時候， 戲院咧，我諗最犀利嚟使用咧，都係租金嚟嘅。特別 UA 呢，佢所有啲六間已經三十個項目，全部喺香港最好嘅、最靚嘅商場喺度嘅。 係， 咁啊，嗰堆更加特別貴嘅。 嗯， 特別貴啲。舊年疫情咧，加埋嗰啲為電影界戲院會有配合政府嘅防疫措施咧，佢申咗190天嘅。 嗯， 申咗190天先做零收入嘅。 嗯， 咁啊，佢租要照交咧，我同佢初六估計呢，全香港舊年嘅全部戲院嘅租金、使用、人工、水電、管理加加埋埋，我估計應該要15亿到18亿嘅費用嘅。 呢個係幾多間啊？15亿？ 我諗298個項目，香港全部而家有298個項目，接近300個項目咯嚇。咁樣咧應該15到18亿嘅費用嘅前年，舊年前年香港嘅電影收入啊、票房啊。全香港298個項目收益約5億，你嗰唔好話18億咧，15億費用嚟講，使用嚟講，你扣埋5億，舊年香港淨係電影院要唔見10億。 OK， 但我想知咧，而家即係開翻啲戲院啦，即係雖然係有一啲限制嘅，即係譬如入座率啊等等咁樣。而家有冇話睇到嗰個開翻之後成個戲院嘅生意係點啊？這個？ 而家呢幾日呢，可以咁樣開咗呢，生意係一般係過得去嘅。 入座率方面呢，入座率方面 有冇數？入座率方面呢，我諗到有起碼平均上嚟呢，應該要40%嘅。 40%。 但係呢，我又睇佢今年呢，疫情如果繼續控制得好呢，但係香港嘅影院嘅收入呢，舊年收入5亿，我估計今年呢，如果疫情控制得好呢，都唔會超過10亿嘅。同以前嚟比呢，應該仲要少一半嘅。如果同2019年嚟比呢，20亿呢仲要少一半嘅。咁樣講法呢，如果今年收入10亿呢，我相信呢，戲院今年仲要在蝕本嘅情況下去經營嘅，根根條條線都會蝕本嘅，冇可能有間可以賺錢嘅。 UA 院線今次就係即係開翻，即係二月啦，可以二月中之後開翻電影院之後就結業啦。其實係咪見到可能呢一類嘅措施都太遲啦？因為中間實在停業停得太耐，定係點咧？復業對你哋嚟講個呢個消息， 佢呢度整啲靚戲院、新戲院咧，有兩座地方喺度整緊咧，佢呢度係。舊已經2019年就喺度做緊起嘅啦，但係佢話我諗估唔到2020年呢疫情發生得咁嚴重。 OK， 咁樣所以一路裝修呢，一路睇到可能老細睇到情況唔妙啊嘛，舊年應該蝕咗好多錢，加埋今年睇唔到前景，咁樣佢我諗跟住就暫時退出演算咯咁樣。 好啊，唔該曬，洪祖星。洪祖星咧就係香港影業協會嘅理事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咧有關於今次 UA 院線咧，而家全線六間結業咧，都講到成個電影業嘅影響啦，亦都講到話即係近排啦，而家開翻一啲電影院之後咧，啲入座率嘅情況啊。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先，外面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78%。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天晴，最高氣温係大約24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咧離岸風勢係清勁嘅。今日天氣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聽日再見，拜拜。